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俄罗斯的航空航天方面的新闻。首先呢，说到的这则新闻啊是和航天有关系。2021年度的莫斯科航展呢最近是开展了，在展会上呢，代号为将军的俄罗斯第5代战斗机正式发布现场呢，并且展示出了将军的原型机。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款呢俄罗斯新发布的第5代战机。先得说一下这个名字，刚才说的这个将军呢不是那个在军队当中起着统帅地位的将军的那个意思，而是呢在下象棋当中最后一招制胜将军，是这个意思 checkmate。 这个名字起的倒是非常有意思按照呢相关媒体的报道，将军这款机型呢将会在2023年首飞，2026年正式投产，而它的价格呢则是出奇的便宜，每一架飞机的对外预售的价格大约是2500万到3000万美元。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聊聊有关将军的相关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玉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款机型的名字取得非常有意思将军，这一听呢好像就是可以在战场当中最后决胜负的关键武器。亚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所了解，新的机型第5代的俄罗斯机型将军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应该说在莫斯科航展开幕的前夕呢，将军战斗机呢应该算是高调亮相。此前呢不仅是俄罗斯发布了将军的一些新闻，在网站上很快就公布了一些信息，而且有视频显示普京总统也亲临到了发布现场，率先看了将军的模型包括相关的视频展示。其实将军这款战斗机的名字起的就比较有趣，它的名字脱离了以前俄式战机起这个命名的这种风范它直接用了一个这个象棋里的将军的字样。 对， 实际上咱们汉字里面用将军呢，很多人会首先理解成是不是领兵打仗那个将领。 对， 容易有歧义。我倒觉得可能未来呢你要翻译成绝杀或者必杀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它就是象棋里的杀招，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死棋了， 对， 无路可走了，对，你已经到了濒临绝境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它也代表了俄罗斯对于这款战机的一种期望，希望它的技术性能能够在未来战场上给对手这种一击必杀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态度。从外形上看呢，将军这款战斗机呢它的设计比较独特，它整个的机身呢是比较相对纤细的，就是比较苗条，而且采用了一个有主翼但是没有平尾的格局，就是这个飞机啊没有水平尾翼，它两个垂直尾翼呢直接就向外张开，就代替了垂尾和平尾的功能。发动机呢只有一台，现在座舱呢也是单座设置，就是一个飞行员来操作。但是俄方已经表示这款战斗机有2种选择可以迅速的转换，可以实现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功能。同时呢它的进气道设计非常别致，整个呢是在整个是在机身的下缘，就是进气口在发动机在这个机身的下部，有点像经典的 F16， 但是又有俄式的特色。整个的进气道显然是经过了周密的隐身设计。这款飞机呢现在很多外界猜测呢说它应该只是一个模型，因为距离2023年原型机首飞还有两年多的时间，现在应该还没有完工。但从细节上看呢，这款展示的样机的很多细部是具有工程化的特点， 嗯， 比如说它的起落架，显然是一个精密的工业品，再包括它的一些舱盖。那从这些舱盖的外形来看呢，它并不是临时的拼凑的一个模型，只是用于外观展示的。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架所谓的模型很有可能已经具备了原型机的某些工程部件。 嗯， 应该从这个来推究起来，俄罗斯应该是已经积极的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研制工作。 嗯， 很有可能它的进程呢会走得比较快。 之前呢，我们也在很多媒体当中看到过，俄罗斯呢已经研制了五代机，叫苏-57。那么今天在新闻中又看到说，这是俄罗斯新的一款五代机型，名字呢暂且我们给它称之为将军。同样都是五代机，苏-57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将军之间有什么区别？ 跟将军相比呢，苏-57是标准的俄式的主力战机。它虽然是第五代，但是苏-57是重型的，它有两台发动机，载弹量也更大，飞行的航程更远。它适合于像俄罗斯这样在广袤的国土上空，包括能够潜出到远方的前线进行作战的制空战斗机。这种战斗机的特点呢，除了就是两个特点吧，第一个是性能比较全面，干什么都行，多用途特点，夺取制空权肯定都是具有优势的。第二个特点呢，那就是也算是缺点，就是贵。所有这样的以这种夺取优势的为主要目的的五代机呢，尤其是重型战机都非常贵。你像 F-22 很贵，美国的，售价呢，现在它的制造价格大概就在1亿1000万到1亿2000万美元。苏-57呢，显然会便宜不少，但是据说呢，估计也得在7000到8000万美元。这样的重型战机很贵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想拿它来出口创汇的话，就很难，因为大部分国家掏不起这么多的银子来购置这样的飞机。但恰恰在国际市场上，单发战斗机的需求是很大的，单发战斗机就只装备一台发动机，所以俄罗斯呢专门就搞了这样一款单发的五代机，这就是现在的将军的格局。你看将军呢，只有一台发动机，同时机体比较轻便，而且武器呢也是用内置弹仓来携带。这款飞机具有隐身外形，而且俄方还说了，我给它配备一台超强的现代化的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呢，就是俄罗斯一直在研制的叫30型发动机，就产品代号30。这款发动机一旦装上去的话，它的推力可以达到17到18吨。那就意味着将军这款战机呢，可以具备非常好的高速性能和敏捷性能。所以这样一来呢，这款飞机呢，性价比就变得很高了。一台发动机成本能低不少，但是性能还很出色，而且上面会集合很多俄罗斯为苏-57开发的一些成熟的先进技术，比如说先进的显控系统啊，先进的航电，包括先进的机载武器，特别是那台先进的心脏，就是发动机。这款飞机呢，现在俄方的预计呢，大概是2500万到3000万美元，这个价格相当有吸引力。怎么做个比较吧？目前这个已经服役了40年的这个 F-16 啊，美国的经典战机，属于第四代战机，它比这个将军还落后一代。它的售价现在美国的改进型向外出售，大概是在6000万美元左右。那如果将军的价格真的是3000万美元啊，那简直是性价比太高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俄方的这个预测呀，未必能实现，因为一款性能先进的五代机，即便是轻型的，能做到低成本，但是想做到3000万美元，很难很难。我个人认为很难。但是即便做不到3000万，能做到4500万美元，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进步。假如说3000到4000万美元能够买一款具有隐身性能的先进五代机，那对于很多国家来讲还是颇具吸引力。 刚才您提到啊，将军呢可能会在2023年首飞，同时呢，他也运用了很多苏-57的技术。这款飞机这么快亮相，并且呢能够在后年首飞，是不是正因为它借用了苏-57的很多成熟的技术，所以它才能够快速上马，快速实现首飞，进而呢，开始进入到卖货赚钱的阶段。 没错，之所以过去呢，人们对俄罗斯单发五代机的这种传闻呢，一直都有，但是始终没有看到详实的官方报道证明这个项目进展到何种地步了。 但在这一次呢，莫斯科航展开幕之前突然高调亮相了，而且出来这个模型呢还不是一个简陋粗糙的纯模型，所以这不得不让外界联想起俄罗斯在苏57的基础上，因为它已经开始了量产，而且针对苏57的俄方呢是整合了很多先进技术，同时突破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拿到了很多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稍加改动，再拿它来传出一架单发动机的简易版的五代机，对于俄罗斯来讲不是一个难题。过去俄罗斯开发军备啊，最大的难题其实还不是技术， 嗯， 是钞票。俄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程度一直是低于俄政府的预期，所以能够用在国防上的这个经费啊，一直都比较有限，甚至是可怜的地步。 嗯， 但是近些年在普京总统的任上，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得到了大力的经济推动，就是普京尽了很大的努力，在恢复俄罗斯的国防科技工业，特别是对于航空工业给予了高度关注。他的航空工业近些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合， 嗯， 把一些小的研究机构和制造厂合并成为大的工厂和大的研究局，这样的研究机构可以把有限的分散资源呢把它集中起来，来做一些俄罗斯非常重视的国家的关键工程，比如说苏57就是。那现在看起来呢，由苏霍伊设计局担纲的这个将军也同样是国家的重点项目，那所以它才能进展的比较快。 嗯， 要说2023年试飞，26年就投产，那这个速度按理说也不算慢。 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今天咱说的将军是苏57的一个低配版啊，或者说是一个走量版。这就让我想到了在美国同样的五代机当中，其实 F-35 和 F-22 之间也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F-22 呢好是好，但是太贵了，用不起或者也装备不了那么多，甚至呢往外卖也不见得大家能够买得起几架，干脆开发出来一个 F-35 现在卖得还不错。俄罗斯是不是也想和美国是走同样的路线，包括这两种机型之间也是高低搭配呢？ 从俄方来看呢，未来两种机型高低搭配的格局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 因为苏57这样的飞机不仅对于外国买家，对于俄罗斯同样也是价格不菲，这个压力也是巨大的。那如果在未来战场上能够有两种飞机能够实现高低搭配，结果是最好。那么最艰巨的任务可以由这种最高性能的飞机去完成，那么中等量级的任务可以交给装备数量更多的像将军这类的五代机去完成，这个结果显然很好，这有点像田忌赛马的这个手段。 嗯， 我用最小的代价取得这个最大的战果，这也是战争经济学上的一种权衡。美国走的是这个路线，俄罗斯未来可能也会走这个路线。 嗯， 但俄罗斯对于将军来讲，它的出口需求可能比美国还要旺盛。因为美国当年搞这个 F-35 啊，它首先是给自己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要实现一个通用装备，所以 F-35 开发了 ABC 三种型号给这三家一起用。后来搞来搞去，这个预算不断的冒泡，这预算老超支。 嗯， 美国呢干脆就把它扩展成了一个多国合作的重大项工程，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军贸工程。 嗯， 由美国的各个同盟国家一起出银子帮美国把这个研制搞完，弄完之后呢再把这些飞机出口到他的友好国家。但是你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最先进的 F-22 是谁也不卖的。 嗯， 因为它上面集中了美国军事技术的最先进的成果，涉及到重大的国家安全的利益，所以不卖。 嗯， 俄罗斯的苏57呢目前来讲，一个是出于安全考虑，出口的意愿不是很强；另外一个，即便是有少量的国家，俄罗斯希望拉过来加入苏57的项目，但是一报价也把人家吓跑了，因为苏57毕竟是这个技术高，价格肯定也不便宜。 嗯， 所以俄罗斯希望单发的这种五代机啊，能够在出口上打开销路，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俄罗斯急需要通过扩大军贸， 嗯， 来换取这个美元硬通货。 嗯， 来维持自己的军事工业能够有持续性的发展。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款机型啊，您刚才讲到它的价格确实是很便宜，甚至呢我上网查了一下，比如说苏-35S 啊，这个也有段时间了吧，这个飞机也比较成熟了，单价呢都得是在8000万美元一架。 啊，而且呢，我们刚才提到的 F-35 呢，也得是7800万美元一架，而今儿我们提到的将军呢，2500到3000万美元，甚至再贵一点，4500万美元，会比人家便宜好多呢。那么咱都经常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么便宜的飞机，将来到了战场上，这个战斗力行不行啊？您怎么看？ 以俄罗斯的装备来看呢，如果是3000万美元这样的装备呢，刚才我说了3000万美元价格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嗯， 但假如说真的做到4000到5000万美元之间，我觉得这款战机的性能有可能实现俄方的目标。 嗯， 因为有这么几点，刚才我们说到，苏武器的很多技术移植过去了，而且以俄罗斯的航空工业的底子和现状来看，设计一款具有隐身能力的这个战机本身不是难事儿，因为隐身重点的是在它的外形设计上，在它的气动设计上，在于它的这个表面材料的使用上，以及这种涂料的使用上，俄方也能做得到，没有问题。而且在发动力方面，俄罗斯在于这个航空发动机上过去跟美国一直差着有小20年的差距，但是俄罗斯的产品30是能够达到 F119 的这种量级的，就跟美国的 F22 的发动机能够站到同一个量级，甚至比 F119 还要推力还要大一点，能够达到17到18吨，俄罗斯的目标是实现19吨的推力，那这个推力是相当给力的，而且俄罗斯已经搞了很多年这个发动机，到现在为止，大家觉得可能距离水到渠成应该不远，因为俄罗斯在航空动力上是有基础的。还有另外一点，俄罗斯在航空动力的这种矢量推力上也很厉害，就是它的发动机可以实现推力的转向，推力转向就意味着战斗机可以在空中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超机动的动作，那这个能够秉承俄式战机一贯的空中超敏捷的这个优势，这些东西都不是新技术，而是俄罗斯一直在做的，甚至有些技术一直它就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组合出的这个单发的5代机很有可能具备一个俄罗斯所宣称的，一个是能够超音速飞行，能够达到 1.5 甚至到2倍的音速，这一点就远远的超过了 F-35 勉强能超过音速，但是想提到 1.5 倍，那简直是不可能。所以因为 F-35 被外界称为叫肥电嘛，就是长得特别肥， 对， 它这一肥啊，它飞行的阻力就大，想实现高速比较难。另外 F-35 空中的超敏捷性啊，恐怕也比不上现在俄罗斯的带了矢量喷口的这种产品30发动机，这样的装备，恐怕还是要差一些。另外呢，现在的苏-57所使用的先进技术，包括有人和无人驾驶这种选择，也是超过 F-35 当时的设计水准，所以这些优点都加上去，很有可能能够做到两点目标，一个是性能能比 F-35 强点，哪怕强点也是强啊，另外一个价格肯定比 F-35 便宜，这一点俄罗斯绝对做得到，因为传统的俄式战机就比同量级的西方战机就是要便宜，俄罗斯是可以做到的，对，这个但是能便宜多少，是不是真的像俄罗斯说能便宜一半，那便宜一半这种价格我们觉得还是有点难以想象，因为即使俄罗斯有了很多成熟技术，但是你在制造研制过程中那也得花真金白银，最后就是咱们能做到节省一些，但是能节省到比别人节省到40%-50%，这个还是特别难。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同样的材料，你能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儿去。能便宜10%-20%已经很努力了，能便宜到30%，那已经做到很绝了。我觉得俄罗斯即使做到很绝的地步，能便宜到30%，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已经算是俄罗斯出口产品中的一个创纪录的形式。 那我们来说一下，您刚才提到，其实像 F-35 呢，还有着多种用途，比如说适用于美军不同的军种，可以在这个水面上舰艇上的使用，在陆地上的使用。那我们今儿提到的将军这款机型，我看到媒体报道，很有可能还可以改为舰载机，或者说无人机，这个用途在您看来，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将军是一款体型比较轻的飞机，它的起飞重量大概只有15吨左右。那这样一款飞机呢，满外挂就是所有的武器带上，可以带7吨的武器，这个数量也不小。 对， 能带7吨武器，考虑到它的体重，这个飞机这个指标设计指标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这个飞机呢，传统来讲，俄式的这款飞机应该是给空军用的，就是常规跑道上起降，那跑道可能得需要1000米到 2000米这么长。 嗯， 那么能不能上军舰呢？上军舰就意味着起降距离要特别短。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如果这款战机装上了具有推力矢量的产品30型发动机，它完全具备上舰的潜力。 嗯， 因为推力矢量就意味着我可以让喷管的这个方向转动，喷管方向一转动，就意味着飞机的起降距离会发生很大的缩短。 嗯， 那加上这款发动机推力又大，那起降距离势必就更短。所以呢，如果气动设计能够实现一个有效的这个管理的话，这个飞机完全具有上舰的潜力。因为俄方的很多用户呢，像印度可能还期望着未来我要，比如说我要买俄罗斯这个将军战斗机，未来我那还有个航母呢，能不能搬到我的航母上用用。 嗯， 所以我想俄方可能也考虑过这些需求，但首先来讲肯定是常规起降型，就是针对于各国空军的需求，他先得把这个产品卖出去，量产化，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改成多用途这个舰载型的问题。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儿，叫量产化。以您对于俄罗斯目前航空工业实力的了解，要想大量的生产我们今儿提到的新机型啊，将军，您觉得中间会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以及挑战呢？ 我觉得有两个挑战吧。第一个是这个借工程能不能如期完成，因为工程的如期完成需要雄厚的经济支持。这款战机呢，必须要首先在它首飞以及后续的试飞过程中证明它的优异性能， 嗯， 才能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前景。那俄罗斯得拿钱推动着项目往前走，你原来说的节点2023 2026，你首先得实现，你这个产品未来才有希望。 对， 你实现不了什么都白扯。 嗯， 所以俄罗斯这几年得撑着，得拿资金顶着这个项目前进。第二点呢，就是它俄罗斯的过去的军贸的出口习惯可能要进行出现一些变化，才可能推动了这款产品呢走得顺利。 嗯， 因为现在呢很多国家要引进先进战机呢条件比过去要多，嗯，不像过去就是我给钱你给我飞机就 OK 咱们就 over， 但现在呢条件多了，比如说像很多国家要求转让技术，不仅你卖给我战机，你还得把相关的技术转让给我。 嗯， 甚至呢，在我的国家建立生产线，让这个战机能够实现我的本土化生产。这里这样一来呢，就势必涉及到一些敏感技术，比如说俄罗斯原有的一些先进技术，可能就要移植到那些国家去研制，或者移植到那些国家去制造。 嗯， 那么这些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目前是不是稳固？那么以后是不是还能持续稳固？这个都是在这种军贸合作中必须考虑的。你别现在咱俩关系好，卖给你先进战机，转让了先进技术，过几年两个国家关系不好了，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呀？所以这个就为这个军贸出口设置了更多的条件。那俄方呢，在过去来讲，俄方是不太愿意把这些先进技术直接转让的。那么对于这些生产线的转移，俄方也是比较慎重。但是现在将军这个战机出口问题上，俄方可能会变得更开明，因为现在他也知道要出口嘛，必须就得做出一些折中，可能有些技术就得转移，能实现别的国家的本土化。现在俄方呢有希望迈出这一步。 是的，做技术研究呢往往是 A 到 B 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实现一个工程问题，但是如果呢做生意的话，这事儿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有关俄罗斯呢新发布的五代机将军。非常感谢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那么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俄罗斯在航天方面的又一个新闻。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我们今儿呢和大家说的啊，探讨的话题呢是和俄罗斯的航空航天的科技有关系。刚才呢咱们是说了航天方面的新闻，接下来呢说一说航空方面的一个新闻。根据的媒体报道，俄罗斯呢在最近成功发射了一个拖延已久的国际空间站实验舱。这个实验舱呢将为国际空间站上的科学实验和宇航员呢提供更大的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名为科学的这个实验舱。那么在媒体报道中为何会出现拖延已久这四个字儿？本次呢发射去国际空间站的实验舱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此外我们也在节目中呢多次报道，国际空间站呢现在也面临着许多设备老化甚至呢出现故障无法排除的情况，新的实验舱又将给国际空间站带来什么呢？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天战略研究专家张京南。张老师晚上好。 玉龙好，各位听众好。 我刚跟各位在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啊，说到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就说到这是一个重度拖延症的舱段，拖了有多长时间呢？拖了14年才终于发射。我们会问一个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航天器怎么要拖14年才发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其实拖了14年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要是满打满算的话它应该是在1998年、1999年的时候，正是准备和俄罗斯的这个首批的舱段，一块发射，或者是这个同期发射进入轨道的。 哦， 因为这个国际空间站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开始发射的。 对。 那么现在这个舱段呢，这第一批的曙光舱啊，俄罗斯的这个曙光这个舱段是一代的啊，或者说是一辈人。那么现在，它因为各种原因来拖延。首先呢是因为它这个系统研制方面在准备多年之前的准备发射的时候呢是检查出来有问题啊。那么有问题的话，就为了安全还有这个可靠性啊，因为这个舱段是要有宇航员在里面工作的嘛，工作和生活。那么这个安全性肯定要，如果有安全性的问题的话就不能那么快的去发射，一定要把这个各方面都要检查到位了。但是呢这个一检查呀，这因为航天这种大型的系统，它的这种检查，它的这种验证测试啊，包括它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认定啊，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这一检查呢很多年就过去了。然后呢再加上这种发射的这种周期的安排呀，那么就是一年拖一年，就这样很多年就过去了。这个航天的系统，这个尤其是大型的系统啊，它的这个延期啊，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个情况。 您刚才说原本是要跟曙光核心舱啊，也就是98年的时候国际空间站刚刚开始开工建设的时候，那个年代要一块发上去的，结果呢这都2021年了才发射上去。那时间隔了这么长，就当年很多看来还算主流的或者先进的技术，那到了现在为止这技术会不会落后？这上去还能不能保证比如说基本功能的使用或者说安全呢？ 这个从先进性上来说，它倒没有去特别的落后。当年就是20多年前它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理念的一个体现了。现在并没有说因为时间的这么长过去了，就是它这个技术落后了，或者说不适用于现在的空间站了。因为空间站在轨已经运行了啊，就是已经在轨的一些舱段，那已经运行了十几年了。但是呢并没有任何的这种特别颠覆性的新的这个舱段技术啊，或者是在轨的这种运行技术出现。也就是说从去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现在，空间站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大的变化的。因为这么大型的系统，它的这种想要颠覆之前的这种设计呢是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现在的舱段上去跟现在工作的这个舱在轨工作的舱段呢是可以非常完美的匹配的啊，因为在这个设计接口上，或者电器啊这种里面的这个工作各设备工作的状态啊，都是非常匹配的。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个舱段它还夹带了一个欧洲研制的一个机械臂。这个机械臂呢也没有过时啊，虽然说也是十几年前设计这种研制，但是也没有过时，而且呢也 放到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因为它这个欧洲机械臂呢是长度也达到了10米级啊，就十米多一点点。 嗯， 那么这种十米的这种长度啊，或者它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性能啊，跟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天河核心舱的这个机械臂， 嗯， 也就是核心舱一起带上去的这个机械臂呢，是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平啊。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啊，还有欧洲在这个这种大型的空间站的这种设计上啊，很多年前的这种设计在现在呢依然是不是很落后啊，没有因为这个时间的过去就变落后。 嗯， 他们这个设计还是比较高精尖的。 嗯， 是这样。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实验舱啊，它的名字叫科学。另外呢，从重量和大小上来讲呢，它的数据啊是这样的：长13米，直径呢4.5米，大约是有20吨啊，也快接近于咱们国家的天河核心舱了，这还差着几吨呢啊。 对，没错。 但是呢，我的问题是，这么大一个家伙呢，发上去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舱段它的规模20吨，还有这个直径啊、长度，跟现在国际空间站上那些舱段呢是差不多的，是同一个规模。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很特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舱段上去，跟咱们国家这个舱段也属于同一个级别的。国际空间站在轨运行，那它就必须要求有这么大的家伙去容纳宇航员，去容纳这个舱内的工作的设备啊。比如说在舱内进行一些，医药方面的科学实验，或者是这个生物方面的科学实验，或者是育种方面的。它就需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舱段，它的工作的性质呢也是，随以前的这种舱段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对接上之后呢，就是把这个舱段的这个空间呀、进行了一个延展，跟咱们国家的这个舱段上去呢是同等的这样一个考虑， 今年呢已经是2021年了，对吧？我为什么要再提这个年份呢？那是跟国际空间站原定要退休的年份是有关系的。之前呢，国际空间站退休呢是2020年，后来呢延期了一下2024年，这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为什么又要再发一个新的舱段上去？在您看来，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还想再给国际空间站延一下寿命呢？ 分两方面说，一方面就是这个舱段它本身的一个延期，它这个延期延到空间站都快退役了，是吧？才发射上去。 对， 就是它延期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 嗯， 另外就是延期发射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国际空间站到底是20年还是24年，还是更远的这个以后才能退役？这个呢，还是一个不定的状态，因为。24年，其实他说的24年这个退休啊，或者是退役，也是一个旧消息，或者说，就是 NASA 呢在这方面已经改了很多次了。之前说24年，现在呢又说是28年了，2028年。但是呢，后来又改了，就是说，28年呢是作为一个比较保守的考虑，空间站退役呢肯定是在28年之后，那么之后呢，是不是会再提供经费去？进行维修啊，去维护，还有的商量，就是还有余地。所以他退休或者退役的这种，你期限或者时间点是完全不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啊，目前根据国际空间站现在工作的状态，工作状态也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虽然有些破旧啊，但是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再根据 NASA 对他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度来看，至少要在28年，要在28年以后才能退。才能退役，所以工作到2030年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这个呢，为什么它那个时间老变呢？也是因为，现在是对空间站要退役之后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经营啊，或者是为他找一个出路，怎么样去找，是一个未雨绸缪或者提前谋划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变数啊，这是主要是体现了他们这种。预先考虑这样一个情况，而并不是说现在已经定好了某个时间段要退役，而欧洲的这个舱段呢要发射上去，现在推迟了，但是推迟归推迟，总是要发射上去的，不是因为推迟就把这舱就放在地上不用了，是吧？不太可能，因为这舱段成本也很高，花了多少年的心血，那么发射上去之后呢，肯定会延长空间站的这个工作的年限，也会延长俄罗斯的这个舱段的年限， 至于这个舱段上去之后，未来有很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俄罗斯现在也在考虑，能不能把俄罗斯舱段跟美国舱段分开啊，分离开之后，俄罗斯的这个新的舱段呢，就作为它的自己的核心舱，啊，然后俄罗斯自己的舱段自己在空间站上啊，自己在轨道上进行运转， 嗯， 这也是俄罗斯考虑的一方面啊，所以这个俄罗斯空间站现在是新旧的舱段在一起，啊，搭配着工作，那么对它的这种退役的年限啊，这个退役的时间点是带来了更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所以总的来说啊，可能这个舱段上去，对国际空间站的这个年限还是延长了啊，还是这样一个效果。 嗯，那我再追问一下，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啊，现在国际空间站退役的时间不断往后推，其实也反映出了它的建造者和使用者呢一个骑驴找马的心理啊，就想这个要退了，那下一个还没造好怎么办呢？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像这一次给他发一个新的舱段上去一样，日后呢，隔个几年再发一个，隔个几年再发一个，把那些旧的全替换了，这国际空间站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啊，这个退役的时间又可以再往后延了。您觉得这个路径会成为一个可能吗？ 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有两个路径啊，一方面就是我继续沿用之前的思路，就不断补充的新的舱段啊，这个舱段呢跟之前的舱段差不多。但是就是一个全新的，把旧的换掉。 嗯， 那么另外一个思路呢？啊，跟现在说这个思路是俄罗斯的思路啊。 嗯， 就是如果是换成美国的思路，就不是这样考虑了。美国现在不会再造大型的，就是传统的之前的那些舱段，风格的这个新的舱段了。 嗯， 美国现在考虑的是，利用商业公司来研制商业舱段，啊，让这些商业公司自己造。自己发，自己对接到空间站上去。NASA 呢，就是说，或者说是国家的这个层面呢，就不再，再造以国家的这个名义去造舱段发射上去啊，让商业公司自己玩。商业公司呢是允许，现在是被允许对接到国际空间站上面，这个节点舱啊，对接上去之后呢，就在轨进行验证，验证这个商业的舱段是不是工作正常啊，这个宇航员在里面能不能去工作生活啊，还有这个天地往返啊，进行验证。验证的比较成熟之后，那么这个商业舱段就可以脱离现在的国际空间站。脱离之后呢，它自己有动力系统，有这个居住的这个舱段。啊，有工作生活舱段，也有设备的舱段，那么它自己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业化的这个空间站。这是美国考虑的一个事情。美国这个方案呢是比较确定的方案啊，因为现在已经在造了，已经有 NASA 正在委托这个商业公司在造这样的商业舱段。但是俄罗斯那个呢，现在是，沿用以前的舱段发了一个新的，后续再怎么样去。具体的实施啊，或者是转型啊，并没有太明确的路线。 这看来国际空间站未来何去何从也是充满着变数。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的。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航天战略研究专家张京南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好，谢谢玉老。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Life is one act. Why do we lay all these traps? We put them right in our path when we just wanna be free. I will not waste my days making up all kinds of ways to worry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will not happen to me. So I just let go of what I know I don't know, and I know.Living my lif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